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想大家哟。 对啊，好久不见 了。其实对大家，因为上周是我们那个有特殊节目哈，所以上周没有直播。 然后那个这一周呢，也是我们新频率开播之后，我们两个首次然后上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对吧？ 对，赶紧自我介绍，不然大家都忘记我们是谁了哈。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我身边这位女神的闺蜜天一。 Hello, 大家好。 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为您带来的女神百分百。 没错，那么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当然您还可以找到我们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完整节目，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没错。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欢迎各位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来看我们的和收听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 收听收看我们的 这个女神百分百的女神化妆间。那么今天首先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我们女神麻辣烫呢，首先呢，今天要讲的是有哪些好用不孕妆能帮你放大双眼的睫毛膏值得买呢？ 我有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 你问吧。 就是什么叫孕妆？ 晕妆就是你的眼睛会变成熊猫眼 啊，就所谓的花了呗。 对，就是眼花了， 你化的妆一出汗就花了，哎，这样特别难看，怎么办？ 那肯定是很难看的。没有什么怎么办，就是挑一些比较好用的化妆品吧，我觉得。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容易晕妆呢？ 比如说出汗啊， 出汗 对，出汗这种情况可能会。 然后比如说那个我们被水淋湿了，下雨。 也有可能就是沾到水了， 沾到水 出汗，这都是有水分。 反正只要沾到水分都容易花， 没错， 对吧？ 是的。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睫毛膏呢，它的名字叫先拼一下啊 MISTINE 4D 睫毛膏。 神呀，谁能记得住啊？我是记不住。 什么 Mistini 吗？是这么念的吗？ 应该是 Mistini， 你大概是这么个音啊。 Mistini 的 4D 睫毛膏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对， 哎，这一款睫毛膏，那么这一款睫毛膏呢是招牌的明星产品，真的是短睫毛仙女的救星啊。 短睫毛的。 对对对，就它可以让你 睫毛变得又浓密又长又纤长的那种感觉。 哎呀、真是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睫毛的人听了之后好羡慕啊。 那么这款呢是泰国炎热地区生产的睫毛膏，在我们这里呢防汗是绰绰有余的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款睫毛膏呢，仙女们呢可是很少出现花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纤长效果真是强大的惊人，短睫毛用完完全可以让你看起来是足足长了一倍。价格呢也是白菜价格啊，就是这个市场价格呢是49元人民币， 这么便宜啊。 没错。 哎，如果哪天我要是上镜需要化妆，是不是也必备一支这个？ 是的。那么它这个睫毛膏呢是有两个刷头，黑头和纤维的白头。那么正确的使用顺序呢就是黑加白加黑，这样的刷完睫毛呢就可以完美的拉长啦，刷一次是绝对不会有苍蝇腿的。 苍蝇腿是什么情况？ 就是你一般 支棱出来的吗？一只一只的那种。 刷完那个睫毛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就是这块 它不是集体一片，而是变成一根 一 根 的 那种，对吧？ 就很。有点 煞风景、啊、 对，如果觉得不够长的也可以再刷几次，但是切记不要刷太多次，就是小心那个苍蝇腿。然后最后就是再看一下这个睫毛膏， 对大家记住啊， 记住这款睫毛膏，它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看不到，欢迎您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的视频平台一直播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推荐的这些产品。 没错，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好。 那么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个图片呢牌子的睫毛膏呢就是 Fancy 猫头 Moscow 大概是这个读音， 对对对， 但我读的可能不太对啊，因为我对这个化妆品不太了解。 我们看一下这一款睫毛膏，就是这一款呢大家可能听过 COS 这个我知道，而且这个睫毛膏的牌子呢就是高斯旗下的王牌睫毛膏，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但它真的也是非常好用啊。包装呢有三种颜色，就比如说红管纤长卷翘，白管浓密卷翘，黑管纤长这个防水。那么毕竟呢也是已经到了夏天了，所以这个仙女们呢还是要选择这个黑管，就是纤长防水，因为我们都会出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黑管呢大概是全世界人都用了不会晕染的这样的一个睫毛膏。说真的，就是其实我本身也是有一点点会有点晕妆的人， 就是 你 容易晕妆是吗？ 对，用了很多的睫毛膏，我用过这一款睫毛膏，而且它真的是不会晕染。 所以大家记住，这是 MO 开头的，叫做熊野之熊野。 不是 还是这一款？ 对，这一款、对，是这一款。是 FASIO 睫毛膏，它是这个 COS 旗下的，高斯旗下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现在是在用的一款睫毛膏 啊，这是你现在正在用的？ 没错。 对，我们看看什么样子啊， 这一款 哦，有四个颜色包装的。 对，没错，这是熊野之人睫毛膏。这款睫毛膏呢就是战绩好的简直是不得了啊，成分中添加了美容液，可以保护睫毛不受伤害，并且可以促进睫毛生长。那么据认识的这个仙女们的反应啊，用了一支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问题，好像真的是变长了，就是自己的睫毛 就是没法撩，对吧？感觉变长了。 对，而且它的这个人均价格呢也是比较合适的，不过比前两个呢都贵一点点，是120块钱。 120块钱，能用多久呢？ 睫毛膏应该能用挺久的，我觉得。 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对，买一支能用很久。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了，它有五款，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五款。然后呢，所有款式的刷头呢都是3D 螺旋刷头，特别有立体有型，很适合新手啊。苍蝇腿几乎零几率的出现，绝对不结块，刷多少次都是根根分明。哎呀， 听着真的是特别好用啊。 对啊，卖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粉管和这个金管。粉管呢是这个黑色纤长，金管呢是棕色纤长。那么其实每一款都非常好用，天蓝色的呢不仅仅可以用来打底，睫毛底子呢比较好的仙女们可以直接买，这个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推荐给大家。 对，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啊。那么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睫毛膏。那么这个睫毛膏呢相比前两个呢就是稍微贵一点点了，就是200块钱。 人均价格、哦、没错。那么用过小样的就会毫不犹豫的入手这个正装，相信很多用过雅诗兰黛的仙女们呢都会接触到这个睫毛膏，但是这个非卖品呢经常会送这个小样，感兴趣的仙女们呢可以先入手一个小样，大概是 2.8 毫升，嗯，而且人民币是30元。 那这样还行啊，就是试试 小样，没错，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对，感觉如果适合你的话再买也可以。 是的，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推的最后的一个这个睫毛膏呢，它的名字叫赫莲娜豹纹睫毛膏，你看它的这个外包装多么的性感咯。 对，就像一个豹子一样。 对，豹纹嘛， 又细又长的豹子。 对，其实我之前呢是用过我闺蜜的、嗯、我闺蜜的这个睫毛膏真的是好用到哭。 那它跟你之前用的那一款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睫毛膏大同小异吧， 嗯， 但是这一款睫毛膏呢，就是因为我的睫毛本身不是特别短的那种，所以用完这之后呢，这个上一次那个打车嘛， 打车、 那个、taxi 的那个阿姨还问我是不是重的睫毛， 就是它会显得你的睫毛特别的长和黑，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豹纹款非常好用，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非常的性感 sexy。 我明白了，它是看包装买的， 没错。好的，那这个下一个呢，这个女士麻辣烫的主题呢，你猜是什么？天意。 我想说的是现在天这么热， 嗯， 对吧，尤其今天大家也知道北京的天气特别的热、 哎、 是不是跟防晒相关的呀？ 没错，真该防晒了。就是这个阴天雨天晚上出行要不要涂这个防晒霜？ 对，要不要涂防晒霜？ 你觉得要不要涂啊？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我得好考虑一下，就阴天晚上到底用不用这个防晒霜。 不是关键是我得先问问你了。 我猜一下吧啊，我其实自己不太注重防晒，但我觉得紫外线肯定不会因为太阳下山而消失， 嗯， 所以阴天的时候我敢100%确定一定要防晒的， 嗯， 但晚上这个事情我不太能想得通。雨天呢姑且是防晒好了，我的答案就是阴天一定要防晒， 好， 雨天也可以防晒，晚上就算了吧。 好，这就是我今天问你的问题咯。 啊，这是今天问我的问题吗？ 请把你的那个小鸡还有你的小红心给我拿过来。 为什么？我答错了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我们防晒呢、嗯、就是主要是防止紫外线中的这个 UVA 和 UVB 对皮肤的伤害。 嗯， 那 UVA 可以把皮肤晒成晒黑或晒老，那 UVB 可以把皮肤晒红或者是晒伤，就我们经常去海滩玩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会晒褪皮，对吧？ 还有脱皮的。 对对 对， 对 吧？ 然后 通美化爆皮了， 没错。阴雨天呢，云层后大量的 UVB 呢就会被遮挡掉，那这个时候呢、嗯、就不太会被晒伤。但云层对这个 UVA 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你的皮肤还是会被晒黑，会被晒老，所以阴雨天呢还是要涂防晒的。那么至于晚上呢，没有阳光也没有紫外线，就可以不涂防晒霜了。 那就是我答对了，对吗？ 没错。 哎，我可以给自己戴小红心了。 是的， 我今天要戴到我的这个领子上。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女神麻辣烫的这一部分啊。 嗯嗯。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就是我们的主题啦，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对，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 嗯，是的，那么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准时为您奉上女神百分百的节目。 对，今天是我们周六版的女神化妆间，我们的982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哟。 是的，那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找到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还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现在就有很多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慨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没错没错、嗯、那么 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水果美容效果好，盘点可以这个美容的水果，也就是越吃越好看的， 越吃越美的水果。哎，这时候我相信很多吃货一定特别开心啊！ 啊，就比如说我是吗？ 对吧？你看见你是个吃货是吗？ 今天天一拿了很多水果，然后我说哎呀，我说但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嘛？ 对，所以我没法吃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啊、对。可以一饱眼福啊，还不是口福。 哎，我先问一下一梦啊，你平常爱吃什么水果呢？ 我平时啊，我平时喜欢吃桑葚。 啊，这么小众的水果？ 对啊，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吃桑葚。 我其实没怎么吃过桑葚，因为首先我觉得它那个容易把手弄上颜色嘛。 哦。 然后其次就它没什么味道，对于我来讲。 不啊，我觉得桑葚真的好好喝。 好好喝。 不，它我指的是它鲜榨。鲜榨、就是桑葚榨成桑葚和火龙果榨一起非常好喝、 是吗？火龙果在我眼里就是个没有什么味道的水果 而且就是女性如果经常吃桑葚的话会对女性的妇科会比较好。 哦，有那是这个原因、 没错。 快问我， 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上问你什么， 问我吃什么水果。 我不想问你，我还要解释一下呢就是吃桑葚的好处啊，就是这吃桑葚对女性来说，因为女生越到年龄，就是越往上的年龄，比如说上火呀，或者是着急呀，就会走到我们的这个妇科，然后就是如果吃一些桑葚的话，或者是吃那个蔓越莓。 蔓越莓， 没错，蔓越莓它都可以去预防一些疾病，像什么宫颈癌呀之类的。 还有防癌的功效是？ 有的。 啊，这么说的话，吃一些可以去火的水果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 那你不能这么说。 好吧，这是一梦个人比较喜欢吃的水果，我觉得算是比较小众啊，因为大众可能在这个时节也许会吃一些，但是可能不 是。你说的是樱桃吗？ 樱桃，哎，现在是吃樱桃的季节。 我们大连的樱桃可好吃了。 是吗？ 那必须的。你说 这大樱桃还是小樱桃？ 大樱桃、小樱桃都很好吃。就你说那种车厘子那种大樱桃吗？ 对， 特别好吃。 因为我们家实际上有的是那种小樱桃，因为我们是东北嘛。 对。 东北有那种特别小的樱桃， 上面还有那种小毛毛是吗？ 有，没有小毛毛了，但是它很小。就是你也知道，有红色的，有白色的， 对， 它的味道其实 黄色， 其实没有咱们现在吃的那种车厘子那么大的个儿，没有那么多果肉， 对， 但它吃起来味道呢，可能略酸略甜的这种， 对， 但是我觉得它吃的很有意思啊，就小的时候吃完之后就往外吐核嘛，互相吐来吐去的， 而且就是它可以塞一把往嘴里面， 你吃相怎么这么不女神呀？ 而且 塞一把， 而且我记得就是这，而且樱桃呢，它里面都含有丰富的铁，吃了对身体也非常的好。 好，我等着你问我爱吃什么。 你爱吃什么？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爱吃什么？ 其实我最爱吃的水果特别的常见。 你说吧。 香蕉。 香蕉。哎，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喜欢吃香蕉。 你刚才你说的可不是香蕉啊。香蕉表示不接这个茬。 不是，我觉得太大众了，我不想那么大众。 我说一下为什么我大众要吃这个。小的时候其实香蕉还蛮贵的。哎呀，小时候家里穷啊，买不起水果呀。 香蕉是属于是热带的。水果， 对，反正东北肯定是不种植水果嘛，所以东北卖的香蕉小的时候啊，因为物流也没有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比较贵。然后偶尔家里买个香蕉，觉得哇，终于吃到这个水果了，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就是我爱吃香蕉的原因。 这就是你爱吃香蕉的原因。 对啊，这个不成立，而且香蕉嘛又很利于通便，然后。但是吃多了好像也不太好嘞，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对，没错。还有，那除了这个没有了吗？ 那我就爱吃香蕉啊， 就爱吃香蕉。 其他的也不是不爱吃，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橘子。 橘子， 你知道东北不都特别好的暖气吗？ 啊。 然后一到冬天的时候，在家小时候啊，就跟爸爸妈妈在那个暖气边上，然后摸着特别滚烫的暖气，然后包着橘子看着电视，哎，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可幸福了，是不是？ 就是暖暖的，特别温暖的那种回忆。 哎，我懂。懂那种感觉啊， 对， 那么这个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个水果吃了会让你越来越美吗？那在这个主题之前呢，天一还是要有问题要问我的。 对，我的问题，我估计刚才你问我，我是答上了吗？我觉得我的问题比较难。 是吗？可以，来开始吧。 首先说一下我们夏天最常见的这个水果，西瓜。 西瓜。 爱吃西瓜吗？ 爱吃。 那我问你，什么时候不能吃西瓜？ 什么时候你不能吃西瓜？ 大姨妈的时候。 哎，这也算是一个答案。我觉得女生在那个例假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仅仅是西瓜， 对 吧？对。嗯。再猜一下，还有什么时候？答不上来了吧？ 答不上来。 先把我的小鸡给你准备好啊， 好 啊，来小黄鸡作为惩罚，你答不上来。 我这个真没答上来，你说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如果大家感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于吃西瓜 啊。我刚才想这个问题，想这个了，但没有讲出来。 没有想，没有讲，谁让你没有讲？ 我真的没有讲出来。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西瓜里面有很多糖分，对吧？它们是清热去火，这是我们常见的对于西瓜的这个认知。但是其实，在西瓜它是在中医角度上，它是比较生冷的这个食物，所以消化不良的人，还有感冒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太建议大家吃西瓜，因为有可能加重你的这个病症。 我这两天就有一点， 有点什么？ 感冒， 感冒， 但我还是一直在坚持吃西瓜。 坚持吃西瓜，你不是没有那么爱吃西瓜吗？ 我刚才突然很想伸一个懒腰，所以我的整个肩都耸起来了。 还有，得顺便提醒他， 一点 提醒大家 我感觉我好不女神。 哎，我现在已经不把你当女生 了，习惯 了 是吗？ 对，习惯了。再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西瓜虽然好吃，但是如果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 啊， 像这种西瓜这种含糖量特别高的这种水果， 而且减肥的人也不建议大家吃， 不建议大家吃。对，或者说别吃太多， 对， 偶尔吃一点儿也还可以。但糖尿病人还是算了啊。 真是算了啊。还有吗？ 还有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觉得你猜也能猜得出来。 你说吧。 吃橘子前，你认为可不可以喝牛奶？ 不可以。 为什么？ 不知道。你没有问我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直接？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很觉得吃完之后很难吃？ 哎呀，不会难吃啊，是这样。大家刚才我也聊到了嘛，在冬天的时候是那个橘子下来的时候啊，很多尤其是北方人都喜欢吃橘子的习惯。但是在吃橘子的前和后一个小时这个区间内，不建议大家喝牛奶，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啊遇到橘子中的果酸会凝固，这样有可能影响大家的消化。 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不建议大家在这时候吃喝牛奶，要么你喝牛奶别吃橘子，要么吃橘子呢就别喝牛奶，总之这两样不要放在一起， 千万不要混在一起。 对，其实大家想想啊，我们酸奶中有添加很多种水果，比如外面卖的，对不对？有什么草莓酸奶，有什么这个木瓜酸奶等等，但是你没有听过橘子酸奶，对吧？ 没有，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哎，我也长知识了啊。 当然有我在，你当然长知识。哎呀，太臭不要脸了这样。 哎，那其实今天是什么节？就是这个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对，今天也是我们党的生日。哎，你怎么话题突然转到这上来了？ 没有，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很多热带的水果嘛，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小的时候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吃那些水果，他们那时候水果真的很好吃。 哎，那我问一下，香港回归你肯定知道是哪年，对吧？ 对呀， 1997年，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95年的出生的，你觉得我在做什么？ 2岁小孩哈。八成没什么印象 啊。真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被爸爸一起带着看一些那个时候的港产片。 哦，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吗？ 华仔呀。 哦，我知道了， 他们的黑帮题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对，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影响了 什么 咱们这一代人 啊。对 对，然后还有像那个英雄，哎呀，不知道什么英雄， 周润发， 周润发演的那个， 对，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这也是特别经典的。 还有我们的哥哥张国荣，对 啊，对，他也有很多特别经典的这个香港电影，这是我们那个时候了解香港文化的一个窗口、啊、 没错， 还有很多好听的粤语歌曲。 是的， 对，在97年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香港回归，我们发了个很长的假期，然后特别的开心。93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小学嘛，97年不是93，97年我在小学。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随身听。对，那个时候很小，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那个假期呢，就说就央求着爸妈给我买了一个，然后就跑到音像店去找了好多那个磁带。那时候听 Beyond 的歌，就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买了排袋子，因为我听不太懂他们唱什么，但我觉得旋律好好听， 很好听。 然后正好是在香港回归那个假期，是我第一次接触，印象特别深。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去香港的时候，那边的水果很好吃。 是吗？有什么水果让你印象最深刻？ 火龙果。 哦， 火龙果， 火龙果是在那个时候吃到的。 对，但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咱们这边好像还没有太引进那个火龙果。 对，可能这现在我们很多听众尤其年纪小的朋友们啊，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说哎，火龙果不是很普遍吗？ 对，但那 其实不是，因为我跟一梦都是东北人，然后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东北很难见到特别多的热带水果，只有能见到的比如说香蕉菠萝，对吧，这是在季节可以看到一些，而且卖的价格还比较贵， 没错， 其他的水果其实不常见，不像现在物流发达了，大家什么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水果啊都能吃到了。 是的， 好， 所以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呀。 对，言归正传嘛，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那些越吃越美的水果。 是的，那么这个传统的水果都有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木瓜呀。 哎，好好聊聊这木瓜。 哎，这木瓜啊，这个木瓜我觉得女性非常喜欢，就是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而且还可以丰胸。 对对对，木瓜牛奶。 对，它有这个作用的。木瓜牛奶，哎，这个木瓜呢具有美白、丰胸等美容的功效，既可以生食也可以熟吃，鲜木瓜炖汤或者是加蜂蜜的蒸木瓜都是不错的选择呢。 哎，那你平常是爱吃木瓜的人吗？ 我所有水果几乎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说实话我就没怎么吃过木瓜，因为我你看我们那个图片上也有嘛，它中间有很多籽，对吧，吃的时候要把籽先挖掉。 你是有，我还以为你有密集恐惧症。 我还好，但是我一是觉得很麻烦，二是好像男士也不需要这些它的那些功能，对吧，所以男士吃的少。而我呢就真的也不太爱吃这个它的味道，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吃 啊。你觉得不怎么好吃是吗？ 对对对。 哎，行吧，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会尝试，就是饮品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买饮品，如果夏冬天的时候有一杯那个木瓜牛奶，我觉得我会喝，我觉得很暖心。 是， 这是我跟木瓜唯一的接触。还是一个饮品。 是的，那么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猕猴桃。 哎， 对，这个猕猴桃，你爱吃猕猴桃吗？ 说实话，我可以给大家讲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是我跟猕猴桃的故事。以前呢，我跟一梦一直在说嘛，我们东北那块儿哈，这种水果不常见，小时候没吃过。然后后来长大了，有一次那个室友买了这个猕猴桃，然后他就说：“天一，给你吃个猕猴桃吧。”我第一反应，猕猴，这东西还能猕猴吗？什么玩意儿？我就拿过来一看，毛茸茸的。对，哎，对，我有水果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给大家看一眼。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猕猴桃是 什么，这就是猕猴桃，对， 是的，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猕猴桃。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外表嘛，上面有很多毛，然后我在想，你说这么个毛茸茸的蛋蛋怎么吃呢？然后我也不，你知道吗，脸皮薄嘛，还不好意思问人家怎么吃，你知道我就做件特别二的事情，我就慢慢把这所有的皮拿那小刀一点一点一点划掉，然后再去吃，然后吃的我累死了，我说哎呀妈呀，这个水果怎么这么费劲啊。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把它切开拿勺摆着吃就行了。 没错，是的。 啊， 你好笨哦。猕猴桃呢其实它，我跟它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嘴巴溃疡。 溃疡？ 对，溃疡。然后啊，真的太难受了，然后你想吃药吧也慢，涂东西吧往嘴里涂药很恶心。 对，有的那个药还特别的有刺激性。 我妈妈当时就给我打了八个猕猴桃。 你说打是什么意思？ 是 打成果汁吗？ 对。 然后呢， 放一点点水上喝了之后第二天好了， 这么神奇的效果啊。 猕猴桃真的去火简直是杠杠的。 对， 太厉害了， 杠杠的好。 对，那它就是含相当丰富的营养成分，它含这个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不仅仅能美丽肌肤，而且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在有效增白皮肤、消除雀斑和暗疮的同时呢，也能增加皮肤的这个抗衰老的能力。另外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能够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不仅能让头发免受这个脏空气的污染，还能让头发越发的丰盈润泽。 其实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猕猴桃，它的功效这么多，而且猕猴桃味道本身也不错 啊，好吃。 还有那种黄色的，这像我们今天图片是那种绿色瓤的这个猕猴桃，还有那种黄色瓤的猕猴桃， 对，也很 好吃，对，也不错。但其实我觉得猕猴桃价格算是所有水果当中偏贵的一种啊，像我这一颗大概就是花了5块钱，5块钱一个 啊，5块钱，这猕猴桃 就这么一个， 贵的， 对，但是味道不错，所以我觉得像刚才一梦说的，比如说你头发有一些发质那个焦黄啊， 是的， 包括或者说你的这个口腔溃疡的这种症状那个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来买一颗猕猴桃来救救急。 对， 非常欢迎啊。 嗯 啊， 怎么了？ 看着我真的好想吃哦。 好，一会儿下节目让你吃。 好的，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就是柠檬。哎呀，柠檬， 像柠檬我也准备了。 对，那个什么，我一天一天更爱你。 嗯，柠檬来了。 Lemon Tree， 嗯， 对，马上到了我们半点了哈，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好好介绍我们的这个柠檬。 对，这个柠檬是个好东西啊，是个好水果。 不仅是水果，做菜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得到它。 没错，等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嗯。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成品，活力成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身边这位美丽女士的闺蜜天一。哎， 那么欢迎收听今天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啊。 对， 那么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呢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6点、 嗯、 为您准时奉上。那么982呢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那个越吃越美的水果。 是的， 所以你有什么爱吃的水果，你跟水果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啊！我们现在就在平台上看着大家。 没错，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柠檬。 对，柠 檬呢，柠 檬 是的，柠檬，哎，我也 看一下啊， 哎，酸酸甜甜，而且它泡水真的好好喝。 还有， 但是 这有青柠檬跟黄柠檬， 不是，但是有一点哦， 嗯， 你这个老是喝柠檬水，然后会很容易晒黑的。 为什么呀？ 嗯，因为它是水果中的美容佳品，因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钙质而可作为化妆品和护肤品的原料。哎，它的主要功效有增白洁肤、去除色斑，然后紧肤润肤、消除疲劳，还有抗这个肌肤老化等。我们刚才说，就是它为什么会容易晒黑？ 嗯，为什么晒黑？ 好像是它这个柠檬里面有柠檬酸，是和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吗？ 就是经常喝柠檬水，到底会不会真的被晒黑？ 嗯，是的， 对， 就是作为今天的一个小小的 互动问题啊， 互动问题吧。 对，大家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先说一下我对柠檬的概念啊。其实我不知道柠檬，很少吃柠檬，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吃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你说我要是生吃它吧，特别的酸 啊。不，我就喜欢生吃 啊。你爱吃这么酸的水果吗？ 我爱吃酸的，就什么葡萄啊，就这些酸的，我就真的。 对，就是我，你像大家刚才聊了嘛，我说我喜欢吃那个香蕉，因为香蕉特甜嘛。 嗯。 但你说这个东西吧，这个柠檬吃起来就， 哎，你买的那些水果，待会儿都可以吃吗？ 都可以吃。哎，这么馋吗？ 太好了， 看到水果就已经想吃了， 流口水了。 对，这个柠檬吧，你说看起来挺好看，吃起来有点酸，但是我唯一特别喜欢有柠檬的时候就是做菜。 嗯， 比如说拌个凉菜的时候，到时候切一点柠檬，把它那个汁儿浇在上面一点点。 嗯， 然后这种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都被提起来了。 啊，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日料，就是那些煎三文鱼啊，上面就会撒一些。 对，柠檬， 它有去腥的这个作用。 对，就是稍微挤一点上去。 不要说了。 嘴里犯酸了，对不对？ 饿死我了，讨厌，真烦你。 直播下去之后可以吃好吃的啊。 是的，那么说完柠檬呢，我想让大家也是放松一下啊。 嗯， 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曲， 由许飞带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是的。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持人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天意。 没错，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女神百分百的节目为您准时奉上。 嗯，我们FM982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找到我们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我不小心的把我的小黄鸡给撸掉了。 因为今天一梦没有回答对我们关于水果的问题。 对对对， 今天跟大家正在聊的就是那些越吃越美的水果。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给您介绍的呢是天一刚才说了他最喜欢吃的 水果，最喜欢吃的 香蕉。 香蕉，今天买了香蕉，而且这个香蕉据说还是从国外进口的。 是吗？ 对，我其实自己也没来得及尝，不过看起来倒是没什么不同。黄黄的、香蕉。 你是洗过吗还是放冰箱里了？ 放冰箱了。其实香蕉是怕冻的一种水果，不是应该拿到那个冰箱里的，但是为了保鲜嘛，因为今天上节目要给大家展示，所以就临时放在了冰箱一下。其实能看到有一点点的冻痕，对吧？ 我想 就是在这边黑的地方有一点点冻痕。 我想吃， 下了节目让你吃啊。好了，跟大家说一说这香蕉的好处吧。 好的，那么香蕉呢可以润肠通便，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坚持每天吃一两根香蕉呢，可以保证正常的排便。我们说这个排便呢，如果要是好的话，我们女生这个脸上的痘痘也会减少。 对， 毒素就会排出去嘛。 对， 然后这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是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健康美丽。 对，所以香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果，但是在这里面天意也要提醒一些人，可能您并不适合吃香蕉，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糖尿 病 患者。 对，像香蕉这样比较甜的水果您还是少吃为妙。 对，还有一种就是早晨起来不要空腹吃香蕉，好像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对胃不好。 对，香蕉虽然好吃，但是其中呢含的这个镁的含量也比较多，所以容易引起瞌睡、头昏和乏力，所以心脑血管不太好的这类人群啊，也不太适合吃香蕉。至少您尝一点就好了，别吃太多，过量一定会对你身体不好。 对， 而且过量吃香蕉也容易引起腹泻。 没错，没错，没错。那么下一个水果呢，就是什么呢 ？Apple。 哎呀，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水果。 Apple、 今天我还买了个大苹果。 是的，是的，这个苹果这个就经常爱减肥， 当当当当 就是爱减肥的人。 今天买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 对对。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经常爱减肥的人就比较爱吃这个。 为什么苹果会减肥呢？一梦 啊，苹果为什么会减肥是吗？就它里面含的这个，哎，苹果含的糖分多吗？ 其实不少，算是比较高的一种水果。 对，就是它有这个保健的功能。 我告诉你为什么减肥的人群喜欢吃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也不叫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减肥，就没停止过。因为当你 又给我出题了。 对。吃一个苹果的热量和消耗它的热量相比，消耗它反而比苹果本身的热量更高，所以它是一个越吃越瘦的水果。 越吃越瘦， 而且因为它纤维的原因，导致它其实还是蛮有那个饱腹感的一种水果。 那它的保健功能刚才说的是非常的出色，同时呢它的美容功效呢也让我们欣喜不已呀。然后呢，食用苹果呢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肠道中的铅、汞等毒素，每天坚持吃可以使肌肤红润有光泽，淡化面部雀斑及黄褐斑。还有苹果所含的丰富的果酸成分呢，可以使毛孔通畅，有祛痘的作用。 所以其实在国外有这样一句话嘛，每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 对，没错，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话术。 对，就证明这个苹果是一个我们既常见又便宜，同时对身体特别好的水果，建议大家多吃。不过牙口不好的呢也要注意，因为我 这切块吃啊。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那个门牙就是咬一个比较硬的那个苹果，就是没有那么熟，结果把门牙割坏了。 我的天哪。啊，好的，那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小时候去香港的时候吃的那个火龙果。 火龙果来了。对，今天是拿保鲜膜包着呢啊，这样便于它不至于那么容易损坏。今天我拿的是一颗比较小的火龙果， 小的火龙果， 而且是那个红心的火龙果。 一个小小的火龙果既好吃又便于携带，其实放在包里也不是很大，对吧？ 对对对。 喜欢吃的，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可以在宿舍常年准备一个火龙果啊，防止它变坏呢，可以包一层保鲜膜，想吃的时候随时拿起来剥开就可以吃了。 没错，是的。那么这个火龙果呢，营养是丰富，功能也是独特的，然后它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蛋白及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还能预防脑细胞变形，抑制这个痴呆症的发生。同时呢，还有美白皮肤的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具有减肥、降低血糖和润肠作用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耶。 听到了吗？这个水果这么有好处， 它真的很棒。 对，所以很多像天一 样，而且它里面那个有红瓤的，有白瓤的。 对，像天一这种不太爱吃火龙果的人呢，其实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因为确实单吃一个火龙果觉得不够甜，不够有味道，怎么办呢？建议把它跟其他我们提到的很多水果可以做成那个水果沙拉， 是的， 再放一点酸奶，既健康又利于消化，你还能吃到很多种不同口味的水果，这样呢你就不会觉得火龙果不好吃了。 没错，是的。那么最后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水果呢，就是橘子。 对，天一拿的不是橘子，是橙子，因为这个季节买橘子比较困难啊，所以今天天一买的是一个橙子。 对， 橙子跟橘子的很多营养成分是类似的。 没错， 但是味道会有点差别、啊、 都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果酸，然后而且它有的时候还大量的用于护肤品当中， 对， 化妆品当中，尤其是这个橘皮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特别的高的，因此有很多人都拿着橘子皮泡水。 我们那边还有拿橘子皮来那个做菜的、比如说红烧肉。 对， 在红烧肉里面加一点这个橘皮，尤其是那种干的橘皮啊，就使这个肉的味道有一点点的甜味儿。这跟那个、 还有这样做的呢？ 对，这跟白糖的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能去掉我们那个猪肉本身的那个腥膻 味儿。 对、然后同时还能提鲜。 另外呢，这是好像是个美食节目了。 对，我们变成一个美食节目。 是的，另外呢，这个橘中含有有机酸，还能增强肌肤的弹性哦，弹。 所以说这个又好吃又好用，还能用来做菜的水果， 是的， 推荐大家。 而且每天用橘皮擦脸，可以抚平面部的小细纹哦。 橘皮擦脸，哎，我觉得一梦回来可以试一试啊。 我真的，哎，我没有小细纹好吗？我还年轻的嘞。 现在不保养，早晚都会有。 你说的没有毛病。 对， 你说的没毛病。 下节目一梦该跟我急眼了。好，今天天一最后给大家说几点我们吃水果要注意的事情。 是的， 对，比如说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坚持吃一到两份的水果。为什么呢？因为水果当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苹果呀、猕猴桃啊等等，它对我们身体都特别有利。 是的， 经常吃水果呢可以预防疾病，有益于健康。 是的， 但是什么时间吃呢？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吃。 两餐之间吃， 对，就是水果是一种零食，我们在两餐之间吃特别好。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更要推荐大家在你吃饭前吃一点水果，既容易有饱腹感，对吧？你不会吃更多的饭，同时水果的热量比较低，对于大家减肥来讲呢，能更有明显的效果， 是吧？ 对。第三个建议大家是尽量多吃季节性水果。 季节性水果、是不要吃那种 反季节的。 反季节的，对， 因为那肯定是用很多化学品催熟的。 对，就是大棚里面催熟的。 对，这样其实 也不是很好，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于身体的这样的成分存在，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吃我们这种季节性水果。 是的。 也接下来呢，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能用水果替代主食或蔬菜，因为大家知道碳水化合物对我们身体能量是有给供给作用的。然后呢，蔬菜有很多维生素呢，这是水果所不具备的。所以大家注意，不能替代哦，为了减肥也不可以。 对，不可以替代。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 女神的化妆间。 是的， 现在是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 没错，秘密花语环节。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 女神百分百为您准时奉上。 对，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同时您还可以找到我们九八二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您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秘密话语要讲的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嗯，你幸福吗，一梦？ 我幸福啊。 不幸福是吗？ 没有没有，我还好，还挺幸福的。 对， 花这是花一样的年纪嘛，对不对？ 所以你的幸福感很高，对吧？ 那这样我也问你吧。 嗯， 别老你问我。 嗯 你一直在等我是不是？ 对，我在等你问我。 你幸福吗，天一？ 我最近很开心呀，因为每天能看到一梦。哎呀，这话说的太假了。 你咋还每天能看到我？这瞎说呢。 其实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就比较开心。 嗯嗯。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嗯。 那么首先，其实对于丹麦人来说， 嗯， 最能让他们感觉到幸福的，要属于温暖的光了，光。 为什么光就能让他感到幸福呢？ 嗯，这是因为在丹麦从十月份到次年五月份，光照都是极度的匮乏的。 其实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住在一个朝北的房间， 嗯， 你的幸福指数跟你住在朝南的房间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阳光。 嗯，就是作者在就是书中啊， 嗯， 很多的这个书当中啊，报道当中呢，举了一些很令人震惊的数据， 嗯， 就是当丹麦人被问到什么最能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幸福感爆棚啊， 嗯， 超过85%的人都提到了蜡烛。 为什么呢？ 嗯，都提到了蜡烛。根据欧洲蜡烛协会的数据呢，丹麦人 蜡烛协会 人均燃烧蜡烛超过欧洲的其他所有的地方。哎， 就是因为那里边没有光吗？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十月份到次年五月份，它的光照极度的匮乏，不是没有光。OK， 从十月份到五月份，等于说一年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您看不到太阳。 对，没错。 嗯， 而丹麦人呢，也是愿意在家中营造最舒服的灯光气氛。 嗯， 无论是他的生活是富裕还是拮据，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营造具备幸福感的照明空间呢？ 你刚才讲了嘛，一个小蜡烛，大家想知道点生活小情趣的话， 是的， 不妨来一顿烛光晚餐。 对， 对吧， 点小蜡烛，还有就是布置暖光的小角落。 对，用我们的灯，现在灯都是一条嘛，暖光。 如果以后我有一个家的话，我一定让我的家就是那种暖色调的。 我家其实就是偏暖色调的，而且我在床头专门放了一盏可以调光的那种，它可以调成白光或者是黄光。 嗯， 我就会在睡前专门调成一个黄光，感觉入睡都觉得暖暖的。 嗯， 梦里都是暖的， 是吧？嗯，可以调制这种小暖光在这个小角落。 嗯， 然后提升幸福感秘诀呢，我们第一个刚刚说的就是光，第二个呢， 嗯， 就是甜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哎呀，如果我不减肥的话，我会特别喜欢吃。 其实一提到甜食呢，就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会发胖。哎， 对，因为甜食吃的过多一定会发胖。 对，一定会发胖。而且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糖尿病的人是不可以吃这种比较甜的东西。 我跟你说啊， 嗯， 我减肥的时候经常在梦中会梦到那块蛋糕，就我第二天早就想说我一定要买一块蛋糕，我就吃一口，我就吃一口。结果每次吃完之后发现，哎，我什么时候把它吃光了。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那漫画人物一样。 我真的，我这个不是撒谎，是真的特别想吃。 其实这个幸福感呢，就是指这个善待自己，宠爱自己， 嗯， 纵容自己，给自己一个远离健康生活需求的时刻。 其实只要那一个时刻就好了，不要每天都这样，每天这样真的对健康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心情并不是很美丽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甜品，是不是？ 对。 然后其实心情很美丽的时候更要吃甜品，可以更开心嘛，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找理由吃甜品了。 是啊，我无时无刻我都可以啦。 这时候推荐大家吃我们甜甜的水果，这样对身体更好一点。 是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秘诀呢，就是要布置温馨的家。 哎呀，我觉得我们家特别乱，怎么办？ 你收拾啊，你个大老爷们儿，你不收拾吗？ 哎，很多男生的家和宿舍，你也知道，你去没去过男生宿舍？ 啊，我没去过， 脏乱差， 我还真没去过男生宿舍。 对，那就是一个窝 啊，就是要有一个舒适的角，这个舒适的角呢，就是房间的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嗯， 在那里呢，你可以舒服的裹着毛毯，喝着咖啡，看着一本书。 嗯， 那种场景 感觉很舒服啊。 对啊， 漫漫长夜， 而且、就是、 尤其是外面下着雨的时候， 没错。还有就是养植物，养植物、 哦、绿植， 是的，比如说天然的物件呀，叶子、坚果、树枝都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你在宿舍里有吗？ 有的， 有什么？ 有小花， 真的花？ 那个仙人掌。 嗨，好吧、我家里面是有绿萝。 嗯，是，还有就是书架。谁会拒绝一个摆满了厚厚的书的书架呢？你会 有人不爱看书的人呗。 是，那是我。啊，那么其实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几个提升幸福感的秘诀啦。 嗯，还有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越吃越美的水果，大家以后选水果的时候注意了啊、哦，这些水果好吃又有用。 没错。 嗯， 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 对，下周六的。16点，下午4点钟，别忘了我们的节目。 你还停了一下，居然还说错了。 对，还说错了。 啊、希望大家一直持续关注我们的女神百分百。 嗯， 希望大家喜欢。 下一周不见不散。 下一周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But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 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feeling feelings I never felt. The way you got me under your spell, don't you keep it out to yourself.T-shirt on